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厄瓜多尔筹委会15号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呼吁书。声明表示，将在明年11周年的佳节之际，举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大造庆祝气氛，并积极参加8月举行的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。